Princess Fiona? No! Ah, thank heavens. Where is she? She's on the honeymoon. Honeymoon? With whom? 好，谢谢晨晨。来，有请老师的精准点评。 好，刚才呢，这段录音呢，我们看出来他非常的这个动情啊，动心。建议呢是这样，从 traveling from midday to night 这儿开始节奏就变慢了，而这个节奏的话变慢的话，在这段当中它不能都慢，该慢的要慢，该快的快。from midday to night， 而且它的慢是一种稳进持久的延长，是有力度的，不是单纯的慢。for many days and nights， risking life and limb。它是有升有降，然后呢有力度的，不是单纯的降速，单纯的降速达不到那个效果。 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它的语言表达不是单纯的慢，一定要在各种节奏当中通过慢来表达，而不是让人感觉到慢。切记啊！ 哎，这个老师呢，这一针见血哈，指出了这个和原音的区别。我们仔细去听这个原来的配音，我们会发现这个配音演员他的这个气息是非常绵长，是非常厚重的，给人感觉是音断了，但是气息并没有断，啊，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啊。这个能够通过内在气息的衬托，把这个节奏整个撑起来。而晨晨这个呢，似乎给人感觉是好像就一下节奏就刻意的给放慢了啊！我觉得还有待揣摩啊。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圆圆同学。 It was he who would chance the perilous journey through blistering cold and scorching desert, traveling for many days and nights, risking life and limb 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 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In all the land, and it was destiny that his kiss would break the dreaded curse. He alone would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 to enter the princess' chambers, cross the room to her sleeping silhouette, pull back the gossam curtain to find her. What? Princess Fiona? No. Oh, thanks heavens. Where is she?She's on her honeymoon. Honeymoon? With whom? 有请老师点评。有请。 他的关键词、关键词在处理的时候呢，要精准，因为，我们说你所有的指标，最重要的就是关键词的处理。首先要准，落地要准。每句话的关键词 ，For he was the bravest， 这些都是关键词。It was he.他虽然是代词，平时不中毒，但现在就需要中毒。Who chance the perilous journey through chance 是关键词 ，perilous journey 这都是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你要选对了，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要把它读对了。啊，这两步做到了，其他什么节奏啊、升降调先放第二位、第三位，那么自动就产生了美丽的韵脚，所以关键词为上啊。那我建议他就是狠抓关键词就可以了，马上能上一个台阶，他关键词不稳定。 好，关键词不稳定，那么就狠抓关键词，争取再上一个台阶，这是老师给圆圆的建议。同学们要练习啊，又练习的话就能得到老师这样一对一的指导，针对性很强，能够让你们茅塞顿开。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是 Warmer。 It was heWho would chance the perilous journey through blistering cold and scorching desert, traveling from many days and nights, risking life and limb 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 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and it was destiny that his kiss would break the dreaded curse. He alone would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Up the tallest tower to enter the princess chambers, cross the room to her sleeping silhouette, pull back the gossamer curtains to find her. What? Princess Fiona? No! Thank heavens. Where is she? She's on her honeymoon. Honeymoon? With whom? 有请老师点评。 好，老朋友了啊，不错，说的很不错。提的建议呢，就是细节一些关键词的细节控制。For you are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A-L-L, all, 这个音要注意。And it was destiny that his kiss would break the dreaded curse. Dreaded 怎么就往下沉一点点啊、He alone would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 Tower 这个单词要饱满、一定要饱满。这个呢就是读的当中这种剩下的这点小的细节啊，因为这些词就代表着一种含义。什么含义呢？就像是你唱歌说天空一样，要高上去，你高得上去有天空的视觉效果，单词也是如此，好吧。所以就这样的地方呢需要注意啊。 To enter the princess chambers, cross the room to her sleeping silhouette, 要把什么呀，要把那种情感的细微的表达在单词里充分的体现出来，因为情感标签越多，对单词的朗读要求就越高，所以自然而然要尽可能的让每一个单词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力啊。比如说 Princess Fiona 啊，两个单词两个场景、王马尔是很优秀的，他可以追求细节， 好，细节要更精致的打磨。同时呢，这个 warmer 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气息稍微降下来一点点啊，要降下来一点点，就是不要就是总是浮在表面上啊，要气息要沉淀下来，要降下来。这样的话，你配出来声音的质感会显得更有内力，会更有内在的力量啊。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谁呢？我们来听听看哦 ，Jim。 It was he who would chance the perilous journey through blistering cold and scorching desert, traveling for many days and nights, risking life and limb to reach the dragon's key. 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and it was destiny that his kiss would break the dreaded curse.He alone would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 to enter the princess chambers, cross the room. 好，我们先听到这里，有请老师来点评。 其实他读的时候吧，跟刚才的点评有点相似之处，就是音飘了，他的音不能飘，因为在电影剧本当中呢，降调是占到八成以上。所以如果你音飘了的话呢，和我们整个这个语段的情景就不匹配了，所以一定要把持句尾的语调，一定要够沉够稳才可以，所以基本都在语调上，把语调调整一下，向下沉一沉。 Risking life and limb 一定要下来。 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 for he was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语调一定要沉稳。 好，沉稳。那他声音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哈，听着像中小学生啊，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声音的优势还是不错，所以呢，好好的利用这个优势啊，好好去练习，把气息练得再沉稳一些啊。这样如果你沉稳了一些，你的很多的语句听上去都就不那么有破碎感了，就会这样像一个珍珠一样把它穿成了一条线啊，有那种穿起来的感觉了，现在还有点零零碎碎的那种感觉，就是跟你的气息有点断裂有关系。接下来我们有请紫水晶。 Who would chance the perilous journey through blistering cold and scorching desert, traveling for many days and nights, risking life and limb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 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And it was destiny that his kiss would break the dreaded curse. He alone would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 To enter the princess' chambers, cross the room to her sleeping silhouette, pull back the gossamer curtains to find a... What? Princess Fiona? No! Oh, thank heavens! Where is she? She's on her honeymoon. Honeymoon? With whom? 好，又请老师点评紫水晶的作业。 好，首先整个语段在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流畅，很流畅啊。如果需要提升的话呢，你要关注的就是你要放大你的关键词，因为太流畅了啊，显示不出关键词。第二，你的停顿是有的，但不够充分。升降调的起伏力度不够，节奏也需要通过停顿和语调来带出来。 好，现今呢，这紫水晶的作业可以说是英语流利说了啊，已经是流利说了。这是个流利说的基础上呢，还要怎么样？像加入老师所说的那些什么关键词的把控啊，音调节奏的把控啊，就更加的去雕琢它的一个什么呀，参差了一种层次了，是不是？好啊，继续加油。接下来是金宝同学。 It was he who would chance the perilous journey through blistering cold and a scorching desert, traveling for many days and nights, risking life and limb 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 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And it was destiny that his kiss.Would break the dreaded curse. He alone would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 to enter the princess' chambers, cross the room to her sleeping silhouette, pull back the gossamer curtains to find her. What? Princess Fiona? No! Oh, thank heavens. Where is she? She's on her honeymoon. Honeymoon?With whom? 这位也是未来的戏精了啊，要培养一下。来，有请老师点评。 好，他说的真是不错，他的重音很稳，然后呢也非常准，非常准。如果要给建议的话呢，我的建议呢就是，你在朗诵的时候，熟练度，你有意识，但你的口腔肌肉跟不上意识。也就是说你的听力还是可以的，但你的口腔肌肉并不能完全跟随大脑，所以你需要多练。因为你有那个意识，但是你支配的时候费劲啊，所以呢就是还得多练啊。我能感受到你能够清晰地判断出该怎么读，所以有些细节呢是口腔肌肉控制不了。很有天分，很有天分。所以熟练了以后的话呢，感觉会不一样。功夫是磨出来的，这一个段子就像背诗词一样，背读个了几百遍很正常。你会发现，就是你读十几遍和读一百遍和三百遍，区别是很大的。像这样的段子的话，值得读一两百遍，没有问题，值得，绝对值得。然后你会在里面找到感觉，而且一次比一次好，好吧？ 好， 已经不错了，那就做成这样。 好，希望明年哈，你能成为一颗星星，冉冉升起啊！好，介绍最后两位同学，第一位是 Mika。 Was he who would chance the perilous journey through blistering cold and scorching desert, traveling for many days and nights, risking life and limb 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 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And it was destiny that his kiss would break the dreaded curse. He alone would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 to enter. 好，这是位新同学啊，我们先听到这里，有请老师来点评。 这个新同学很勇敢，心里话，这个段子其实并不容易，上来就直接招呼，值得表扬啊，值得表扬。接下来说给你的建议呢，就是首先你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听， 啊，听到一定程度觉得听不下去的时候，就单句跟读， 嗯， 然后一句一句的对照你跟他的区别，你的脑子里全要是那种场景。那你在朗诵的时候呢，对于初学者，自然舒适的呼吸是非常有必要的。当你朗诵的时候，你不觉得很累，你会觉得呼吸之间句子就读完了，这个是一种非常正常而自然舒适的状态。随便拿一句话，任何一句 He alone who climbed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 你会感觉呼吸之间就读完了，不用很费劲，要找到正确的这种方式，然后就有嘴张开，声音放出来，元音饱满，辅音精确的要求就后面就都可以了。 嗯， 当然这个段子真的很难，读得不错， 嗯， 加油。 路漫漫其修远兮啊，一上来就挑战这样的独白，像之前的同学全都参加过对话的演练了，对话的表演了，然后他们才挑战独白的。你这一上来就挑战独白，真的是非常有勇敢的，希望明年能够多多听到你的作业的展示。好，最后一位，让我们有请出小白英子。 It was he who would chance the perilous journeys through blistering cold and scorching desert, traveling for many days and nights.Risking life and limb 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 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And it was destiny that his kiss would break the dreaded curse. He alone would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To enter the princess chambers, cross the room to her sleeping silhouette, pull back the gossamer curtains to find her. What? Princess Fiona? No! Oh, thank heavens! Where is she? She's on honeymoon. Honeymoon? With whom? 哎哦，是他自己的配乐哈，我还以为是我这推上了音乐呢哈。好，来，有请老师点评。 老朋友，这个我觉得说的是非常好啊，我都舍不得给你点评，我怕点评影响你的这个心情啊，真的是不错。我首先我要赞扬你，表扬你，敢于尝试，因为往低处走不是你的特长，这个声音比较低，对女生是有挑战的，是有难度的，所以你敢于往极限去推动这件事情。值得表扬，啊！但是呢，一旦要是做这种尝试的话，你的这个气息就得跟上。For he was， 就这些句子的气息都要比以前要加个30%甚至50%。 嗯。 The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那你这个气息顶不上去，它音就出不来了。然后后面的每个句子皆是如此。单词的气息都要比以前增加，因为还要停顿，还有呼吸，所以你的气息上去，音质才能出来。That his kiss to break the dreaded curse， 所以你要塑造自己的声音，一定要气息，还要有正确的位置，多动用鼻腔。你的鼻腔本身用的就不错，但这个要求恐怕要更高一点。 嗯， 气息足啊，然后那种，我们说那种叫什么呀？就那种磁性 deep voice。啊，才能出得来。 嗯， 还有 lower voice， 低沉、低和沉两种声音都能出来。 嗯， 那个感觉就全出来了。 好，行，非常感谢老师的点评哈、啊。今天呢，给这些同学们做的点评，都相当于是给这些同学们一年以来的学习，到现今为止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做的一个完整和的总结。毕竟呢，新的一年要到来了哈、啊，接下来这些练习的同学们，希望你们在新年里继续的再接再厉啊，把老师的意见建议全都消化吸收了，让新的一年自己更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32个场景啊，也就是 Shrek 第二季的第三个情景了，是什么呢？就是 Shrek 跟 Fiona 公主啊，两人在什么哪个地方哪儿度完蜜月以后回家。哎呀，本来回家还挺高兴的哈，心想哎，能过二人世界了。嘿，好家伙，推开门一看，有一个人呢正躺在他们家里，同时还跟他们热情打招呼啊，唠嗑啊，这那的哈。哎呦，这谁呀？还能是谁？不就是 Donkey 吗？哎呀， 怎么哪哪都有 donkey 啊？咱就说也奇了怪了。好，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这段配音情景。 It's so good to be home. It's you and me and two can be as bad as one. Donkey? Shrek! Fiona! Well, aren't you two a sight for sore eyes? Give us a hug, Shrek, you old love machine. And look at you, Mrs. Shrek. How about a side of sugar for the Steve? Donkey,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taking care of your love nest for you. Oh, you mean like sorting the mail and watering the plants? Yeah, and feeding the fish. I don't have any fish. You do now. I call that one Shrek and the other Fiona. That Shrek is a rascally devil. Get your... Oh, will you look at the time? Well, I guess you'd better be going. Hey, wait a minute. 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ll about the trip? Or how about a game of Parcheesi?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一段相当的不容易啊？啊，这一段 Shrek 的这个慢条斯理跟这个 Donkey 的快人快语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哎，同学们，这次可得分角色扮演了啊！所以这一次的重大挑战呢，就在于这种快节奏语句的一些语调、情感如何来处理。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一句台词。他们把门滴个打开了以后，就看见 Donkey 非常开心的哈坐在他们家里，然后还说一句话说：“过来抱抱好吗 ，Shrek？ Give me a hug, Shrek。”啊，是哎，是这一句吧？Sorry, 应该是、应该是 Shrek 说 It's so good to be home. 回家真好啊。本来还是自己还挺美的哈。哎，我们想想啊，这下终于回家了哈。Just you and me. 你看世界终于安静了，终于剩下只有你跟我了。And 这个时候我们一推开，发现那个 Donkey 在里边唱着歌 Two can be as bad as one. 是吧，走一起不一定会更好。这个时候 Shrek 就非常惊讶地说了一声 Donkey。 好，我们开始来分析台词了，有请老师。 好，背景呢，首先跟大家讲一讲 Shrek 必定属于野生动物 Beast 野兽，所以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Donkey 当初就想占这个地儿，就想进屋睡觉， Shrek 都没有答应。所以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 Shrek 蜜月归来，看到 Donkey 竟然躺在自己的这个椅子上悠闲自得，拿这儿没当别人家，当自己家了，这对于 Shrek 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事情。所以他看到他了以后的话呢，第一句话 It's so good to be home， 没进门之前 It's so good to be home。 Shrek 本身是一个很憨的状态，所以他的语速会比较慢，他跟他的性格有关系。 It's so good to be home 也是大家可以以后学习的，进到家门晚上 It's so good to be home。 回家真好，对吧？East, West, home is best. 所以第一句话特别有用，每个人都要记住 It's so good to be home. 回家真好。那么我们看 Shrek 这时候他和 Fiona 蜜月的甜蜜之旅虽结束了，但那种甜蜜依然在继续。 Just you and me and 就你和我呀啊，这二人世界多好啊，是不是？但是 Donkey 在里面正唱了一句话啊， Two can be as bad as one， 两个人一个人没区别，甚至一定更好。这就是一个非常就是爱搅局的超大瓦数的灯泡啊。Donkey 的一步一步啊，所以 Shrek 看到他以后就是 Donkey啊，当然他没有说 Donkey 的 Donkey 啊，语调都偏了啊，语调都偏了。Shrek, see you now。 这时候 Donkey 开始正式、说话的话呢，你会发现 Donkey 后面的语速都不太一样。就是跟这个 Fiona 和 Shrek 比较起来，他是语速快，节奏感强，而且呢节奏还轻盈啊。On to two side, who's the one? Give us a hug, Shrek, you love machine。所以呢他就把那个，我们知道他是 Eddie Murphy 嘛， Eddie Murphy 做的配音，所以把黑人英语的那种什么呀特点呢都发挥了出来。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首先是降调啊， You old love machine 啊，读的时候是这样降调，然后其他的语调呢跟英语都是正常的，只 只不过它整体的有向下沉的这个语调来支撑。第二是什么？节奏快。他后面可以说最难的段子都是 Donkey 出来的，全是从他这儿出来的，所以他的语调的话呢，对大家练口腔肌肉特别有好处。不是以后让你练黑人英语，不是那个意思，是让你练口腔肌肉啊。他练节奏练得特别好 哦， 所以到这儿 look at you Mrs. Trick 啊 look at you Mrs. Trick 到这儿为止，大家看到了他的对话很碎很散。那么从我们发音的重点上来说， It's so good to be home， 要注意 Shrek 的特点一定要慢饱满啊，沉稳，但是他也有很玩笑的一面，后面你会感觉到大多数时候他都不会语速过快啊，甚至有点钝啊，有点钝，但是跟别的那个特别钝的比较起来还不够钝啊，你去体会啊。所以钝呢是一种什么概念？是憨厚的钝，大家别搞错，不是傻啊，不是傻。Just you and me， 这都是很慢的啊，是两个人的节奏太快了也不像话呀，对吧？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能感觉到前两句都是慢速的，读起来的技巧失去爆破 It's so good D 失去爆破 Just you and me 后面的 T 和 D 失去爆破，这些都不难，不难理解啊，所以读的时候前两句要慢，第三句开始加速。Two can be as bad as one。Donkey 喜欢唱歌，本身他也能这个唱歌，而且唱得非常好啊。我们之前也领教过，对吧 ？You got the got a little tenderness， 什么都敢干啊，或者说就唱属于那种。所以对于他来说，大家习惯这点啊。这块呢能操作就操作，不操作操作不了的话呢也不勉强，诸位不是谁都可以读这个段子的啊。 就咱要是读出来也行哈， 也可以没问题。Track build 啊，这儿没什么可说的啊。On to two side for so I。 这句话得给大家讲一下啊，这里有个表达叫做 a sight for sore eyes， 这是一个地道的表达，说什么呀？你们简直就是对于那个什么 sore eyes 的一道美丽的风景，是不是？所以就说，哎呦，真是太美好了！见到你们真的是太开心了，好开心哦啊，这种感觉。 嗯嗯，是的。好，看到你们好开心呢、啊。好，去去在告诉我哎。但是他这说话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单纯这一句，他通常都是，他是一段一段连起来。他说话的时候，不是一句一句的讲。 嗯，跟连珠炮似的。 你得连着，那这就有点难受，对于一些同学来说。那这就恰好是练你的气息和口腔肌肉最好的训练方式。 嗯 ，On to two sides, why? Give us a hug, Shrek, you old love machine. 啊 ，Give us a hug, Shrek, you old love machine, you old love machine. 那这样的话呢，他就把三句连起来了。啊，连起来的时候呢，就训练你的那种语速了。怎么样把语速拉起来？这就有讲究了。诸位，我这里呢，我用不着单句去分析，因为这逻辑是一样的，大家仔细体会啊。On to two aside for so wide， 注意 on to two aside for so wide。那么这个句子，当你读的时候，你发现关键 on to two aside so wide。Give the hug, Shrek. Hug, give Shrek. You old love machine。啊，在关键词上读的特别重，语速快的前提不是忽略和省略关键词。这点大家搞清楚，很多人一读快了以后呢，单词就读不清楚了。语速快是指在关键词加速，其中连读和失去爆破可以变得更快，甚至个别时候忽略不计。这就是我给你快速表达的一个技巧建议，它可不是让你整句快，是关键词进行加速处理。但是相对于我们正常读英语来说，关键词仍然是快中求稳求慢的，不是快了以后关键词听不清楚，这一点大家要记清楚，是原有的关键词很饱满，但你现在读也要饱满，只不过要加速读。体会一下 On to two side for so I Give the hug Shrek， 我并没有把关键词省略，对不对？ 嗯， 对吗？而是我把它中间的连接点全都进行了极致的压缩。 对， 就是连读和失去爆破，同时把关键词读的还要到位， 当然适当要整体去剔除，你不剔除的话会很怪，很怪异、 嗯、 啊。Give the hug, Shrek. Give the hug, Shrek. Give the hug, Shrek. Give, 那么 give us, give us, 连读。Give us a, 连读。Give us a hug, Shrek. 那么连读的地方一定是怎么样呢？哎，加速的。Give the hug, Shrek. You old love machine, you old love machine, you old the, 失去爆破 love machine. 而且这时候你在加速读的时候还要继续加强。否则的话你读出来的感觉就飘了啊，那时候你的声音一飘整个的感觉就下来了啊。到后面呢艾迪有很多的段子都是这样的，特别好玩， 嗯， 就这个能练出你的气息的稳健和持久的力量啊，这是可以做到的、 嗯、 所以三句连起来、嗯、I'll teach you that for so wide This is how trick your love machine 啊、 嗯、 读的时候这样连起来把气给到位。 嗯，刚才这位老师教了我们哈三个这样的像 donkey 这种说话的语风的这种连珠炮式的短句子，他们去如何去抓住关键词，如何去改变它的节奏和速度，但是又要把这样的句子呢表达情感又表达很淋漓尽致，同时意思又能说得很清楚。我觉得我在认真听的过程中我 get 到这个点了，就说在关键词上边咱们是不仅要重读，同时要给它稍微多一点的时间停留，同时呢把那些连读作为一种可以是压缩的，可以说是可以稍微压缩一些些，然后稍微提速一点点。所以在关键词的地方呢咱反而是要有一种小小的怎么说，可以相当于像变速一样的去把这个整体的这个节奏的带起来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怎么说，需要大家去领会的啊，需要大家用一定的天赋去领会的啊，用领会的。 关键词还是要保护的， 嗯， 关键词是不可以忽略的， 对， 它不管你多空的关键词都不能快到让人家听不懂的地步。但这种情况下来说呢，基本原则就是关键词的含义、发音以及它的那种情感标签要很明显的插在那里，它是不能受影响的、 嗯、 这是基本原则。 为什么有同学说我也读了关键词了呀，我也按您所说的这个提点的这写的关键词上我也是这么读的呀，为什么我读出来关键词的效果就跟老师读出来的和原音读出来的不一样呢？就在于你没有分配给关键词足够的停顿感和重力感，我觉得在这里是吧， 有气息， 嗯， 你要把气息给到关键词，它跟唱歌是一个道理， 嗯， 每个歌每首歌它每一行都有一两个单词或者字母，尤其是结尾的位置它是情感气息的出口， 嗯， 你不能把它丢了，你丢了这句话的灵魂就没了。就像写汉字，一个字一定有一个主笔，那个主笔偏就是那一捺，树干的干就是那一字、 嗯、 你把它给丢了，那你这句话的灵魂就没了。 嗯，对， 我们看到下一句 I look at you Mrs. Church I look at you， 这句话值得大家呢去体会，就是黑人的降调那种感觉。哎 ，Look at you, Mrs. Shrek， 啊 ，Look at you, Mrs. Shrek， 啊。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他有一种哈哈 哈那种感觉啊。他就说：“哟，还有您呢啊，史太太。”就是他有一种，就是他又他莫名的开心的那种啊。您看看，哎呦，看 Shrek， 你看说人家 Shrek 是一个可爱的小妖怪啊 ，You old love machine。然后就调侃人家说：“哟，您看还史太太在这站着呢啊，那要不要也给我来一个亲亲呢 ？How about a side of sugar for the steed？ 对 ，a side of sugar for the steed。 哎，亲一口啊，亲一下，亲一下。How about a side of sugar for the steed？ How about a side of sugar for the steed？ 哦，这段非常快，这句啊， 非常快啊。Donkey，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哎 ，I was taking care of love nest for you。Oh， you mean like？To the mail and watering the plants， 节奏不一样，还能产生艺术的美。如果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调，就没得听了。所以 ，Shrek、Fiona 和 Donkey 其实就代表着一个合唱团的中高低三阶段的声部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那个导演在选这个配音演员的时候啊，是煞费的苦心的。他们的声音在里面完全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啊。他不是随便说，哎，这三个人声音一样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啊！我们现在听他说的，你明显的感觉到当地的声音是绝对能让你清醒的，啊！好，我们看 ，How about a side of sugar for the steed? How about a side of sugar for the steed? Side of sugar， 亲一口啊。我们看读这句话的时候 ，How about a side of sugar? Side of sugar 连读 sugar 或者 steed 啊 ，steed 皇家战马啊，他仍然拿自己还当马，这说明他还在跟对方怎么样呢？调侃曾经大家一起经历的事情， 啊、哎，对， 你记住对吧？发生过哪些事情？ 对 ，How about a side of sugar for steed 啊？Donkey,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啊，这个 Track 说这句话没什么可讲的，反正他这句话不友好啊，不友好。大家去体会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啊 ，What 那重音放在哪里，就是强调什么，对不对？啊，我们看比较难的是下一句，下一句是真的对大家有点挑战。Well, I was just taking care of your love nest for you. I was just taking care of your love nest for you. 要把每个字读清楚，然后呢还保证语速。Well, 这第一个字不说了。I was just taking care of your love nest for you. I was just taking care of your love nest for you. 要求吐字清楚，吐字清楚，一定要，这是大原则。因为什么呢？你吐字不清楚，你的连读就不会清楚。啊 ，I was just， 现在我们说节奏连读 ，I was just T 失去爆破 ，taking care of your love nest， taking care of， taking care of。Of your love net, boy, net, T 失去爆破，这失去爆破在这时候就特别重要。一个失去爆破不到位，整个句子就根本读不动。所以一定要把那之前教你的失去爆破用到位。I was just taking care of your love net, boy, 啊 ，for you 读成 for ya 啊，这样的话呢，你整个句子读的时候由慢到快，先把原理搞清楚，由慢到快的一点点读。Well, I was just taking care of your love net, boy。再把语调注意要控制好，对吧？肯定是降调为主。那么读的时候呢，可以串着读。Well, I was just taking care. Well, I was just taking care of your love net. Well, I was just taking care of your love net for you. 啊，一点点的加速，让自己的口腔肌肉和听力能保持一致。 嗯，好， 就可以了。 嗯，这个一口气啊。学到这里可能大家有点消化不了哈，我们这样来听一听原因吧，好不好？来在原因当中来体会体会刚才David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些关键词停顿语调节奏和情感的技巧。来，我们从第一段开始来听一听。 It's so good to be home. It's you and me and it's so good to be home. It's you and me andIt's so good to be home. Two can be as bad as one. Donkey? Shrek! Fiona! Well, aren't you two a sight for sore eyes? Give us a hug, Shrek, you old love machine. Two can be as bad as one. Donkey? Shrek! Fiona! Well, aren't you two a sight for sore eyes? Give us a hug, Shrek, you old love machine. And look at you, Mrs. Shrek. How about a side of sugar for the steed? Donkey!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taking care of your love nest for you. And look at you, Mrs. Shrek. How about a side of sugar for the steed? Donkey,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taking care of your love nest for you. Oh, you mean like sorting the mail and watering the plants? Yeah, and feeding the fish. I don't have any fish. You do now. Oh, you mean like sorting the mail and watering the plants? Yeah, and feeding the fish. I don't have any fish. You do now. 到了Shrek 接话的时候呢，我们才发现这个语速啊又稍微降下来了啊，稍微降下来了。Shrek 就还是那样的不紧不慢的那种憨憨厚厚的语气，就说，你的意思是说你是来帮我整理邮件，你是来帮我浇花啊，对呀、啊、还有帮你喂金鱼。Shrek 说，我根本就没有养鱼。Donkey 就说，那你现在养啊。那我们就从这里能看出来，这个 Donkey 到底在 Shrek 家干嘛呀？ 我们可以讲，先从语速的判断来说呢， Shrek 和 Donkey 两个人的语速就证明了两个人格格不入。 嗯， 因为我们在交流当中啊，都是互相看对方的语速，互相适应，没有说你说就你的，我说我的，然后呢，这个俩语速差个十万八千里，这种交流让人感觉其实是非常奇怪的，对吧？而当地呢保持他的状态， Shrek 也绝对不惯着他，所以到 Shrek 这儿语速就变成 Oh, you mean like sorting the mail and watering the plants. 然后当地接下来一句话说 Ian, feeding the fish. I don't have any fish. You do now. 然后呢其实后面的话我觉得不太好。I call that one Shrek and Fiona. 他给那两只鱼死了的鱼起了名字，一个叫 Shrek， 一个叫 Fiona。你说人家新婚蜜月回来以后看两条死鱼还给起了名，两条鱼飘在鱼缸里都已经死了多时了啊，他给那俩鱼起的名啊。Shrek 到这儿已经很不高兴了，其实他还得给 Shrek， that Shrek is Rascal you devil get you 啊，你看那条叫史莱克的鱼多淘气呀 啊不怪我就打你屁屁啊，这个翻译就比较怪啊，就是说哎，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他没有拿 Shrek 当回事儿哈，然后拿他的家里当成了自己的这个什么了，当成自己的地儿了。其实 Shrek 已经是在忍着，很有耐心的去听他讲啊，所以也在为把他赶出去做准备，做铺垫啊，在找茬啊，所以就出现了刚才这些话。而这些话朗诵的时候呢，它的难度没法跟那些句子比， 嗯， 正好是大家可以练的地方，就是专门练关键词和元音饱满度。Oh, you mean like sorting the mail and watering the plants? Yeah, I'm feeding the fish. 还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I don't have any fish. 这个 have 作为一个关键词来说，谓语动词当中的核心词要重读，这是一个规律，大家一定要关注。I don't have any fish.I don't have any fish. Have 被重读，很多人并不习惯这么做，但其实非常的有意义。 嗯， 要提高你的语言的美感，虽然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动作。I call that one. I call that one Shrek and the other Fiona. I call that one Shrek and the other Fiona. 我管那只叫 Shrek， 另外一只叫 Fiona。这个呢是对语调和关键词有挑战。诸位，语调和关键词。I call that one Shrek， 声调 ，and the other Fiona。一升一降之间，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一升一降。I call that one Shrek and the other few 呢，而且语速也比较快。大家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丢词，关键词要保护住。That one Shrek, few 呢，啊 ，the other few 呢，啊，这样你朗诵的时候呢，你去感受一下，你的口腔肌肉将会接受挑战，因为这个句子有点拗口。今天学的句这句话是比较拗口的一句话，啊。 嗯 I call that one Shrek and the other Fiona. 啊，听的时候感受一下，是不是自己能驾驭？读几遍，然后记住我说的关键词。就你读不下来的时候，你就把关键词先读出来，用关键词来带动其他词，一定能读下来。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不要恨不得一字一字的从头把每个字读顺，抓住关键词，一点点往里填补就可以。 那像这种短句子的话。对于气息的要求也应该是很高的吧，要是短句子气息一旦不能支持的话，那就会读得非常的急促，或者是说读的就给人感觉很着急。 是这样，就是在英语当中对气息的要求其实跟就是汉语来讲，你讲得好的都是气息不错的人，都是有音质的人， 嗯， 所以你给气息是没毛病的啊，当然英语讲得好对气息的要求略高一些啊，所以他的声音也一样，这个我觉得极具穿透力和感染力，所以 that Shrek is rascally devil 啊，不管你怎么读，你的气息不到位的时候，你的音质就出不来，就缺少美感，这是一个因果关系，肯定要具有气息，不管句子长短，甚至句子短的短句子更需要气息，而且对气息要求还更高一些。 嗯， 长句子通过条有时候人听不出来，短句子不是的。嗯 嗯，好。 对 ，That Shrek is rascally devil, get sure. That Shrek is rascally devil. 像这样的句子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你可以训练自己口腔肌肉的句子。至于句子的含义都不重要的，就是啊 ，rascally 啊，很混的 devil 小魔鬼啊，简称最调皮的。其实这些语言表达对吧，就是那个怎么说呢，表达那个意思对吧，你可能用的机会不多， rascally devil 这些词搭在一起对你来说就是挑战。 对，尤其这些生僻词平时都没见过呢，还 rascally devil， 先说读起来都觉得挺拗口的啊，像这种最调皮了，就是这只 Shrek 的鱼呢最调皮了，不乖就怎么打屁股 catcher 啊， Getcher 电影剧本当中的所谓生死，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读一读你会发现，由听力导入的这个生词在脑子当中很容易被记下来被识别，因为它是听力。如果你想把它转化成写作，口语会有难度，但听力接受它是没问题的啊，这个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看起来有难度，读干遍以后都是这么回事儿啊，你把它读出来没问题，你不把它变成写作真的没问题。 好，那刚才 下面我们 老师讲的部分我们先来再听一下吧，听一下原因吧，让大家感受一下。 I call that one Shrek and the other Fiona. That Shrek is a rascally devil. Get your word. I call that one Shrek and the other Fiona. That Shrek is a rascally devil. Get your word. Oh, will you look at the time? Well, I guess you'd better be going. Hey, wait a minute. 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ll about the trip? Or how about a game of Parcheesi? Oh, will you look at the time? Well, I guess you'd better be going. Hey, wait a minute. 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ll about the trip? Or how about a game of Parcheesi? 哎，到这里以后呢 ，Shrek 就实在受不了了哈，就下这逐客令了啊。他就说：“哎，你看啊，现在这不是都挺晚了的吗？你是不是该回去了 ？”Donkey 这边特别好奇，特别固执，还继续说：“哎，你们这蜜月旅行有什么好玩的呀？啊 ，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那么我们一起来玩骑马打仗吧。”就这样，就比较怎么样，叫做没有眼力劲儿啊。用北方人的话来说，叫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这让你说差不多得了啊，差不多得了，赶紧走，是吧？这边还跟那玩呢，高兴着呢，哈、啊，依然是那么快的语速啊。我们来看最后三句。 好 ，Oh, would you look at the time? I guess you better be going. Shrek 开始要赶他的时候，语速也加快了哈、啊，也加快了。Oh, would you look at the time? I guess you better be going. 啊，这句话能感觉到 Shrek 心情的变化。Would you look at the time?还看了一下，其实没表哈。I guess you better be going. I guess you better be going. 这也是我们驱赶别人的一个特别好的手段啊。这句话非常好，但是说的时候要看好人啊。Would you look at the time? 慢。I guess you better be going. 哎，这块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后半句语速快了呢？ 嗯。 如果你慢了的话，你就没有赶他的意思了。 嗯。 I guess you better be going. 那走不走无所谓了。You better be going.I guess you better be going. I guess you better be going. 啊，所以走嘛就要麻溜的，你不能在这儿慢，所以赶紧走啊。好 ，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这句话是本篇语速最快的一句。 对 啊，那么练这句话呢，就是一个关键词的问题，叫 trip。好，连起来读的时候 ，Don't you want? Don't you want? Do you want to? Don't you wanna?Don't you want to tell? 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嗯， 失去爆破也处理掉了，所以 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啊，语速加起来 ，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它语速又快又往上扬，所以读的时候听到了一个 trip， 你就成功了。啊 ，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啊，想不想给我讲讲旅行啊？这都是一种我们说啊。舔别人的状态啊，舔别人的状态，所以，他的失去爆破和连读尤为的重要啊，要把它控制好，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读到那种感觉。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语速由慢向快，由低到高。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对吧？我们学的是语调，同时也要照顾语用。生活中你这么讲英语，别人听着也并不舒服。 嗯， 啊，不舒服。我好发现了 Parcheesi， Parcheesi 八旗戏是一种游戏啊，是一种游戏，在当地玩的一种游戏，那时候啊，古老的游戏。How about a game of Parcheesi？ 后面 Pinata 等很多东西，其实呢，就是它都会出一些生气的东西。这个呢，跟那个啊，跟电影的背景啊和文化有关系啊。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啊。How about a game of Parcheesi？ 但是。我们看到了 How about a game of Parcheesi， 对吧？那么这个表达还值得大家去在生活当中呢进行一定的什么呀替换啊替换应用。还有前面的 How about a side of sugar for the sea 这句话，这两句话在语用上是非常有用的。大家知道为什么？你请人吃饭喝东西就有黄金句型藏在里面。How about a drink tonight？How about a dinner tonight? 很简单就解决了。How about？ 啊，而用不着非要是 buy you a dinner， 什么之类的， 嗯， 对吧 ？How about a dinner tonight？How about a drink tonight？ 非常实用，好吧？这个大家可以拿俱乐部无使用。啊， 嗯，好。最后呢，就不知道最后有没有被赶走啊？反正呢，这个 Shrek 是下了这个逐客令了。好，我们今天的课堂时间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啊。这个David老师一气呵成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一些长句子，可能大家还有一些学习当中的疑惑。如果说今天课程中有哪些没有听懂的地方，或者是说想再详细了解的，大家可以在课后花絮当中，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向David老师提出来啊，向David老师提出来。接下来我们的Shrek第二部分呢，好像给人感觉这个挑战也越来越高了啊。这个 Donkey 随着 Donkey 这个戏份的增加，这些快速的黑人的这个语音语调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处理了啊！希望同学们呢要跟上我们的节奏，好，跟着我们一起呢，把接下来一些要学的课程呢，全部都把它学好。好，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整个2021年动画去配音的这个最后一期了啊！大家要是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也欢迎同学们跟我们分享啊！同时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在直播间当中提问。在这里，我们感谢David老师今年一年的这个精心的付出，辛苦的讲解，给同学们传授的知识。好，非常感谢这位老师，那我们就下次广播课堂再见啦，拜拜。 OK, see you next year. 拜拜。 Over your nose. Wash your hands before and after touching your mask. And well, that's basically it. Stay safe, stay healthy. I'm Brian. I'm Luna. I'm Chloe. I'm Gail. We are Touch Beijing. 2000年前，驮着茶叶、丝绸和瓷器的商队，踩出了东起长安、西至罗马的丝绸之路。如今，沙漠未改容颜，千年辉煌丝路再次启程。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或许是2100年地球的声音。海平面会上升逼近1米，而全球超过1.5亿人曾居住在这高于海平面不到1米的地方。超过700种哺乳动物和鸟类正遭受灭绝的威胁，有袋类动物和人类近亲灵长类动物将成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正吞噬着地球健康，造成全球变暖的重要元凶正是二氧化碳。降低碳排放，改善地球环境，我们的星球需要每一个人呵护。 讲好冬奥故事， Tell the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Stories. What help can like us middle schoolers do to promote Paralympic of the Olympics? 为什么长江扎口作为举办城市？ 讲好家乡故事。 Tell hometown stories. 杭州城里花街酒陌。 这里有璀璨的东方明珠。 Northeast Tiger Forest Park is located in Harbin. 都江堰岸 is in Chengdu, China. The National Stadium, famous for its bird nest shape. 讲好校园故事。 Tell school stories. 作为海淀区中小学最早成立的电视台。 How British schools get the students to play football. 伴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我们迎来了本校期。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每周六日上午8点半、中午12点以及下午4点半。 北京外语广播 FM92.3、听听 FM 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